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拿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今天呢，继续跟大家说说保险纠纷。现在啊，随着这个时代的不断的发展啊，网络的不断的发展，保险的形式也发生了很多千变万化的变种。有电话推销保险的啊，有通过网上直接上保险的，那还有一种保险叫做卡式保险啊，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那到底什么叫做卡式保险呢？这个卡又是什么意思？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讲了这样的一起涉及到卡式保险的纠纷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哎，我们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铁路运输法院民事审判庭的孙磊法官。孙法官您好。 您好主持人。 嗯，孙法官，今天呢您跟大家介绍一起啊涉及到这种卡式保险的一个案子。 哎， 那这个卡式啊，我们先来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卡是什么卡呢？就是这个这个字儿是银行卡的卡， 对， 式呢是方式的式，就卡式保险。 嗯嗯， 您呢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这卡式保险是什么意思呢？ 好的，这个卡式保险呢，其实保险分为很多种。咱们常规的呢，有这个去营业厅，就去他的业务厅去买，这是最常见的。 对。 还有呢，现在比较流行的是这种电话销售，给你打电话， 对， 是吧？还有一种这种，还有一种呢是这个网上投保，就直接在网上直接点击。 嗯， 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咱们说这种卡式保险。 嗯， 这种卡式保险呢比较接近刚才我说的三种里的网上投保这种保险。它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有一张卡，我举一个咱们老百姓经常见到的，比如说玩游戏那种点卡，比如说您充值的那个手机以前的那种充值卡，它这一张卡，卡上呢有这个密码，有这个卡的卡号，然后呢咱们按说是怎么样，就是一会儿我也会说把这个卡刮开，然后呢到它这个固定的，甭管您是在哪家办公司啊，就是您去你购买的那家办公司它的网站，然后呢按照它的网站上的提示把你这个卡密码啊这个账户啊输进去之后点下一步，然后进入这个正常的一个投保的流程。这种卡就叫卡式保险。 那这卡有什么用呢？卡里有钱啊还是什么？ 是这样，对，它这个卡呢就相当于是我花100块钱或者说多少钱都有可能啊，有100块钱几十块钱都有，买一张这个卡。我买的呢是一个尚未激活的一个资格。就相当于我买了一个资格，就是我买了这张卡之后我可以投保了。但是呢它跟刚才说的跟以前那些不一样在哪，就是你得要自助的要去做要去投要去激活这个卡。 激活的过程呢，就是你投保的过程。这个卡最后激活完了之后，这张卡其实就没有用了，因为你的保险已经就是激活之后，保险生效，卡就没有用了。哎， 那不就我觉得就好像买手机充值卡似的， 哎，有点类似啊，对，像游戏的点卡呀、充值卡都是啊，有点像那个意思， 都是这样的。那么今天的这起案件就涉及到这种卡式保险。哎，这里我再问您一下，那这张卡投保人从哪来的呢？ 这个卡呢有几种销售的，就我了解到的，有的呢是从这个网站直接买。有的呢是从这个业务员手里买还有呢就现在的这个咱们说电商媒体无论是那个就不做广告的那几个这个大几大电商都可以有购买这种情况。但是呢绝大多数的我接触到的卡式保险都是从业务员手里买到的。就是说有一个村里比如说你亲戚朋友啊谁做这个业务，这个他就会推荐你去买这种卡式保险，因为非常简单，就是一张卡，然后很方便。 那您把这个卡式保险的情况跟大家讲了之后呢，咱们就正式讲今天的案子哈。 好， 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我们这个一位朋友买了一个这个 对 卡式保险的卡 是吗？ 是这样，那个潘女士呢，在这个2014年的3月份呢，她买了这么一个这个卡式保险，从业务员这个手里头。然后呢，这个在同年的这个3月中旬，她上去买的，就把这个卡就激活了，显示激活了。然后呢，这个在同年的5月份，这个潘女士呢，驾驶这个她没有照。就咱们说的没有驾驶本，然后这个没有驾驶执照，然后呢开了一个又没有牌的两轮摩托车。 那他还真敢啊。 对，是啊，然后出了一个交通事故。 哎呦。 这个人没了。没了人、这个就。 人没了。 对，就撞死了。 哎呦。 这个还是很厉害的一个交通事故。 潘女士多大岁数了？ 他那会儿50多岁。事发的时候是50多岁。然后呢等于这个因为是京郊的农民。他不是在市里，就在那个郊区出的这个事。然后呢出了事儿之后呢，这个家里这个打扫遗物的时候发现，哎，还有这么一个卡式保险啊，也激活了，有一个这么意外险。然后呢，他就向这个保险公司呢，这个申请索赔。然后这个、 这里再问您一下，他当时买这卡式保险，就您不是说这张卡得花钱买吗？是吧？他当时花了多少钱啊？ 当时是100块钱。 啊，就100块钱。 就100块钱。 那么他激活了之后，这个里面的比如说保险条款怎么规定约定的呀？ 是这样。这个、 比如说您这个、因为我们之前签这个投保书哈，您是不是还得签字啊什么之类的。你这卡式保险我怎么签字怎么认可啊等等等等。 对，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一会儿我要说的，这是咱本案中有别于其他案件不一样的，就是怎么认定这个免责条款、尽到提示说明义务的这么一块。 好，那咱们就接下来往下说、 接着往下 说 吧。然后这个保险公司呢肯定就不同意赔，保险公司呢拒赔了。他的理由说什么，说我在这个你投保的过程中啊已经向这个投保人，因为投保人和这个被保险人呢都是潘女士，这个保险金额呢是10万块钱，这意外保险保险金额是10万块钱。他的家属就是潘女士的丈夫和他的孩子，一共是4位吧，他丈夫还有3个孩子。然后这个向保险公司索赔的时候，保险公司拒赔了。保险公司拒赔理由刚我说，他说你又没照你又没本，然后又开一个没有牌照的车，然后你出交通事故，这是我拒赔的、我肯定不赔的。家属呢就说你没有说，首先这个卡不是我激活的。说是你业务员拿给了钱之后就把钱给你了，然后业务员说你甭管了、这他自述啊，在当庭也这么说的，说你甭管了，我们给你激活去吧，说我们就看到一个这个保险单，然后这个剩下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说我们不打扫遗物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这些东西，说这首先不是我激活的、那你不是我激活的这个条款我们也没见过，潘女士在激活过，但不是他激活的肯定没看到过嘛、 对啊 所以说他们这么认为呢，是这么认为的。那保险公司呢抗辩说这个我呢是向你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他举了一个什么证据呢？他就举了一个一张光盘。这个光盘呢正好是尽管不是咱们本案潘女士的这个激活过程，但是是同产品这个怎么如何激活的一个整个流程。这个包括几步啊，这个到首先是刚才我说了把卡刮开啊，然后这个到这个保险公司指定的它的官方网站上，然后点开它的网页，然后呢这个填写这个先把卡号和密码输进去，点下一步，然后阅读这个条款并确认它里头这个条款写得很清楚啊，这个都是什么样什么样什么什么样的啊，哪条每条在这个里头呢我们看到很清楚的，这个就是无照啊，或者是无证的这个这种情况是属于免责的这个条款 啊，就无证驾驶， 对， 或者驾驶没有牌照的车辆， 对，他正好全赶上了，他这两条都符合在这种情况下呢，填写投保材料，然后呢点击激活， 这是一个流程。但是在这个流程中呢，我特别说一点，就是跟别的不一样在哪儿。 嗯， 首先咱们说它的条款，刚才我说了，跟其他的指示条款是一样的， 嗯， 加黑加粗啊，这个有别于其他的，这都是常规的。 嗯， 这个里头有不一样在哪儿？ 嗯， 它底下有一段话，就在这个条款，它只能拉下来阅读。 嗯， 跟咱们注册很多，比如说 APP 啊，比如说邮箱似的， 是一样的。 哎，拉到最底下的时候，它有一段话， 嗯， 就说本人已阅读这个条款啊，这个保险公司已就免责条款向我尽到提示说明义务 啊，这个本人同意遵守啊， 嗯， 并同意自愿投保。有这段话， 你要点个勾， 点个勾，点个勾。如果你不点，我当时光盘看得很清楚，因为保险公司呢， 嗯， 这个证据做得很扎实。 嗯， 他不点勾，点下一步。过不去，哎，过不去， 哦， 过不去， 哦， 就是咱们说的到不了下一步，哦，就进不了这个投保，完成不了。 嗯， 只有点了这个勾，点下一步的时候， 嗯， 就过去了，就是投保完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我们就觉得这个条款已经向他尽到了一个这个免责的这个说明啊，提示说明义务。 嗯， 这个条款应该对这个潘女士呢实施啊是生效的， 哦。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判决驳回了这个家属的这个请求。 啊，哦，全都驳回了， 全部驳回了。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掐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掐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终点。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新晚报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其实这个案情不是说很复杂，因为它确实都是打，但是说这种保险， 嗯， 首先跟咱们常规遇到的市面常见的是不一样的， 嗯， 这是就是卡式保险的一个特点。咱们说有一点最大的不一样，就他刚才我说到了， 嗯， 说这个家属，我们家这个投保人潘女士没有这个不认字，是一个京郊的老农民，就是说 真的不认字， 他说是不认字， 哦， 说至少呢，说我说的不认字是不会点电脑，我不会操作这个流程，是文化水平比较低， 嗯 啊，我不像咱们年轻人说那个很溜的啊， 嗯， 怎么入怎么录，说因为我本身我们家这个我母亲这个他孩子说我母亲本身就是学历水平有限，这个不可能说及时的能像咱们常规的这种点，说这个就是业务员的， 嗯， 他的行为， 嗯， 这个不是我们的事儿，是他没跟我们说。但是为什么法院没认定他说的这点呢？ 他没证据啊。 对，是没证据。 对啊。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咱们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录这个投保资料的时候，必有身份证信息。 嗯， 不信，咱们想回想一下，就无论您买哪种保险， 嗯， 它都会让你原则上 一定的， 对， 一定的 一个身份信息，无论身份证啊还是护照，甭管是哪样，就证明你的身份信息。 嗯， 这个私人信息，业务员也原则上是他掌握不到的， 嗯， 你不告诉他，他肯定不知道。 是， 所以在法院看来，即便不是这个潘女士她本人行为， 嗯， 也是她授权的这个，那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就别人就能知道您的身份证，因为咱们国家现在对于这个信息的这个个人隐私信息这个打击力度啊，泄露的打击力度还是很大的， 嗯，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你又买了这个保险，那法院只能推定你，又在你没有证据情况下，只能推定你是你本人或者是你的代理人为之的这么一个行为。 嗯， 所以在这一块上呢，他就比较吃亏，说实话比较吃亏。 嗯，对对对，因为可能潘女士买这个卡式保险的时候，家里人也不知道。 嗯， 是吧？激活那只是我们推测啊， 对， 也家里人也有可能不知道， 嗯， 然后呢，激活呢，家里人也有可能不知道。 对， 你刚才不是说家里人是在收拾潘女士遗物的时候才发现的？ 对。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家里人取得一些什么样的证据，潘女士人又没了，那很难找到一些直接的证据啊。 其实这样，如果说咱们还有的话，就是说让，如果是不是因为咱们不知道他这个案子是怎么买的，有可能， 啊， 之前我说有可能是找业务员买的。 嗯， 你如果说找到当时的业务员，如果业务员他能够说这个确实我激活的，潘女士都没说， 嗯， 这个出庭作证，因为咱们在别的案件中也遇到过这种就是出庭作证的这个业务员， 嗯， 但是实话实说，在司法实践中，业务员出庭的概率还相对比较少， 那是的， 相对来说比较少，他可能各有各的想法， 嗯， 各有各的利益， 他 不太会出庭， 嗯， 但是咱们反着说，就是这种情况呢，还是建议老百姓，咱们这个日常的消费者，您买的时候别大撒把， 嗯， 您别说 对是吧，咱别大撒把，别说您这个买了就不管了，我把身份证一交什么什么都不看。 嗯， 这种情况下，因为除了这种卡式保险，就是这个我们日常审理的这种寿险类的，然后意外险也好，还是说其他财险其他的寿险来说， 嗯， 都会出现签字或者勾选选项，好多咱们一打官司说啊，我没不是我勾的呀，全是业务员说的，其实跟那个有点大同小异。 对，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经常会跟当事人做一个，就是无论胜败输赢，都会跟当事人做一个建议。 嗯， 就说你自己东西你肯定要自己看，是吧？无论你是纸质的，你是网页的，还是说你是哪种这个有的在 iPad 上这种勾选，无论是你是哪一种电子签章，你一定要自己看。因为这些很多条款你要不看，最后出事儿往往都是出在这种争议条款上， 是 对吧？ 对，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你没有一个有效的证据，你来起诉的话，最后可能会承担风险，败诉的风险，对吧？ 因为之前呢，以前啊，在这种保险的业务员代理人还不是特别规范的时候，经常会出现，比如业务员代签字啊， 对 ，业务员带着你打勾啊，你没什么病吧？没事， 对对对对对，没错， 啊、这种 您说的很对，主持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遇到的寿险类，除了刚才咱们说这种情况下，就刚才我说的代勾选的特别多 。 然后这种情况下的话，一等到业务员出来的时候，人说我没勾啊，因为这种情况下打勾你也没法做检，也没法作弊鉴定，他不像说你签一行字，说就一个勾，很没法做。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只能看什么？看他那个最后签字，投保人声明栏的签字，包括咱们这个案件中你勾选的下一步那个意思，其实大同小异。 嗯， 因为这个咱们的卡式保险，说回来，咱们的卡式保险是一个新兴的一种消费的保险的一种这个产品。但是这几年呢，我审理的案件中呢，这类型的卡式保险案子呢有这个上升的趋势，因为它有便捷。这个省事儿啊，这个很快激活，然后这个包括金额也不高，因为这种情况呢， 花的钱也不多， 对，花钱也不多，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它的有它的优势， 是 对吧？不用跑啊，不用跑到这个保险的这公司去购买啊，直接上网一买一看一刮开就能用。 嗯，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国家呢，在这个保险法的司法解释二里头呢，已经对于这种情况呢有了一个明确的这个规定，就说如怎么认定这个卡式保险，就说这种网上销售的或者电话销售的保险，有这个尽到了这种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因为它跟咱们日常的这种纸质型销售还不太一样， 嗯， 而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咱本案中保险公司呢这点做得特别好， 嗯， 保险公司呢他做到的就是我把这个流程，他所交的流程肯定不是这个投保人的，无论是哪个案件肯定不是，但是这个流程为什么我们会采信，首先呢，这个流程呢我们在网上的时候，我们上网也可以看到，退一万步讲，当然今天不可能说我审案子我去买一张这个卡，但是他提到的是通过这种卡在外网是可以，你可以看到一遍的 哦，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会相信 这个流程是保险公司就是不是单独为这个案子做的， 对， 他是在网上有的， 他是这样，就是说这保险公司也老输官司嘛，他为了取证呢，所谓他的证据一个保全呢，他怎么做，现在有的大的保险公司，小的不健全的可能还没做到，大的保险公司他每这个研发一个产品的时候，他都会备份一份这个投保的过程，这个是有的有条件的保险公司已经，我遇到几家大的保险公司都已经这么做了，这是为什么？这样他这样做的时候，哪怕将来他这个产品下线了，他当时已经有过这个公证，说我这个流程就是这样的，啊，这个我这个整个的投保就是，甭管是您张三李四还是谁，啊，这个你谁买我都是这个流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即便是有的当事人会说这不是我本人这个激活过程，你得拿出我本人来，但对这块呢，法院也不会采信，因为他已经有了一个前期的一个证据， 对， 一个证据的保全， 嗯， 所以说，但是有的保险公司呢还是做的不到，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除了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再多说两点，就是对于这个卡式保险尽到提示说明义务的这个法院一个认定， 嗯， 就是有的卡式保险呢，它这个在激活的时候，咱们说免责条款，它不是这样的，它是什么样的呢？ 嗯， 咱本案设的呢是直接粘在了网页上。就整个的条款， 嗯， 都是粘在网页上，咱们就跟咱们还是那句话，跟注册邮箱什么之类的，你往下拉，下拉，拉鼠标下拉，所有条款你都能看到。 嗯， 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认定，就是说，在结合其他证据的话，至少在条款的送达上， 嗯， 我们是可以认定它送达的。 嗯， 但还有一种什么样的呢？让你自己下载，自行下载。 哦， 自行下载。 那你就可下载可不下载了。 对。或者说你可看可不看了， 对，那你不看也不会影响保单的生效， 对， 是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实话，在司法实践中呢，还是倾向于不支持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意见，因为你怎么能证明你的这个证据不足以证明你向老百姓送达了这条款？ 对 对, 对， 你让老百姓知道了你的免责条款是什么样的。说句不好听的，那也许咱们下了，咱们也不看。 对， 反正我为了激活嘛，那我就得下一步就完了。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还是那种大的保险公司， 嗯 啊，这个相对健全的保险公司，这个做的就特别好。 哦， 其实这个在技术上呢，我们跟保险公司呢 不难做到， 不难做到，也沟通过。 嗯、 所以我们也跟，即便有的输了的案子，我们也会跟这个跟保险公司说，说你在这块你一定要。你其实你没花多少钱、肯定比10万少 对, 对吧，就是说若干肯定比10万少，你的技术其实这是一个前期的投入成本、 嗯、 对你将来来说的话，你打官司、一个官司咱说你就回本了， 嗯， 这个东西其实、还是建议保险公司呢在这块 儿 做得更加完善、 没错没错、这块我再多问您一下 啊， 您刚才提到就是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我们这位这个 潘女士 死者潘女士、她买的这个保险产品、比如说哈，她最后那个把免责条款她点了一个对勾了、是吧、她点了下一步、接下来是啥， 接下来就是她会提示四个字儿：投保成功、因为她这个流程刚才我说了是先登录网页、然后呢这个输入卡号啊，密码，然后呢，这个 个人信息呢，投保人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呢是在这个阅读条款的，有的是在之前，有的是在之后，有的是让你先填这个个人信息，然后他填完之后呢，会因为他可能是很多种险种在一起，就是同一个网页用很多种险种，那你自己勾选你所买的那一个，那咱们这个案子呢是这个投保之后填写，然后填写之后填写你自己看无误了，然后点这个下一步，然后这个最后有一个投保成功的这么一个环节， 那他投保成功了之后，保险公司会给投保人寄送一个纸质的保险合同吗？ 是这样，这个呢也不是说各案都不一样啊、有的保险公司呢是这个他有一个联系方式啊、给你邮寄一份、但是呢绝大多数我看到的案件呢、都会让你留一个电子邮箱，他把保险单寄到你的电子邮、发到你电子邮箱，一个 PDF 格式的那个版本的这种电子保单、因为现在咱们这个电子保单也是比较推行的、 对对对没错， 这个包括咱们车险、 车险 对， 现在都是电子保单， 对对对，所以说您可能这种呢寿险比它要早、寿险比它要早，就是已经有很多保险公司都已经这个退一万步讲、没有给您寄送，没有说给您发到那个您的邮箱，如果说刚才咱们说了不是一个卡号一个密码吗，它肯定会捆绑着您的那个身份证，如果说您用您身份证进去查的时候、一样能查到您向下，就您这个身份证向下买了哪几种这个保险、 没错没错，的确是这样、另外我觉得通过这个案子还得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保险公司啊，不管是您买的卡式保险还是通过这个网站啊什么买的那样的保险、这些免责条款、咱们不能随便打勾，您至少得先看一遍， 是的 是吧， 说这个东西说你不看，刚才我跟您这个您也是聊的这一块、说你自己不看，然后等出了事儿之后你说不看为这个抗辩的理由的时候、你的证据其实是很难来证明的，我相信有的案件中、可能他真的是没有看， 真的没看， 他可能是真的没有看， 因为他太多 对太多，然后、但是你说你连看都不看，你有没有证据、那保障权益，刚才我跟您说了不能大撒把，你不能这个大松心，说我交了钱就怎么样，不是这样的，他法律不是这么规定的， 没错没错、所以大家对这一块一定要慎重，另外就是现在保险的形式也非常多，像您说的有电话的， 对， 是吧，有网络的，有卡式的、还有传统形式的， 对、 那么现在保险公司也开发出了各种不同的保险产品、但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保险产品、不管形式怎么样的变化、那么最终它的核心内容是不变的， 对 啊，免责条款咱们一定要仔细阅读， 对， 该尽到如实告知的义务咱们一定要如实告知， 没错 啊，千万不要说我本来是有一些什么疾病的、我没有填上， 对 啊，我为了这个少交一点保费什么之类的，如果一旦以后出问题了、那您就可能会 那吃亏的就是自己， 哎，对啊对啊对， 其实说白了就一点，就是我还是建议各个这个咱们老百姓消费者，您在签字的时候，您每签一个字的时候、您先把您看好了，您所人家所填写的所勾选的所输入的啊，就无论是哪一种，您肯定有一个最后您的确认，如果您不确认，那些其实理论上讲是没有效力的，那您签字就代表您对这个效力的认可，